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热烈的气氛虽然是我们熟悉的柏林的空气，但是这一年的柏林空气赋予了不同的色彩，与我们现在的心境很相同啊。 对，这是2010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柏林除夕，柏林空气的这个演奏当中非常特殊，那就是后头传来的是乌祖拉的声音。那么他给大家点明了一个什么当时的现实呢？就是世界杯。 对，乌祖拉是当时南非世界杯的其中一个有意思的乐器，是当地的乐器。 对对对。 那年呢，我记得是钱耀斌先生您去转播的，我没有去，但是我知道正值世界杯期间，而且在柏林森林剧场呢还有大屏幕，他们在排练之前演出之前呢还有大屏幕在看德国队的比赛，对不对？ 对对对，这必须给大家讲一个当时的回忆。因为那个2010年世界杯，我们去森林剧场转播的时候，到了现场就看到在那里工作的德国方面的工作人员，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电视转播车后面架了一个很大的屏幕的电视。 嗯， 因为哎对，当年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是一场德国队对英格兰吧，是什么，反正很也是一场焦点战，非常的热闹。然后我感到很，我觉得当时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前来参加演出的柏林爱乐的这些乐手们，后面几个铜管组的乐手都各个拿了一个乌祖拉上台去，就是所以说这才有了现在您耳边听到的这个柏林空气的最特殊的版本，带乌祖拉的版本。 这是世界杯版本的柏林空气，所以正是在今年很应景啊。 对对对，现在也正是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所以的话呢让我们想起了2010年那场难忘的转播。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陈小兵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大家知道为什么吧？因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柏林空气嘛，因为一年一度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又要来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要给大家来谈谈本台即将现场直播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这场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将定于北京时间就是2018年的6月25日的凌晨两点，开始，柏林当地时间是2018年6月24号的，就是20点，所以的话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今年应该是连续第17年的现场直播，非常高兴啊！真是一晃17年过去了，我们每年都会和大家在这里守候在广播的电波里头，来共同分享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精彩音乐。 所以在今天的古典与流行中呢，将全程为大家介绍即将转播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再说一下，转播时间是6月25号的凌晨2点15分，也就是说星期一的凌晨2点15分。 对对对，这是现场直播，和德国柏林森林剧场是同步播出的。那么当天下午的1点到3点，我们会有这个这场音乐会的回放，就是 转播重播。其实想说一下哈，就是每年大家可能在夜里听我们转播的时候有点辛苦，但是今年不会，因为大家也会在夜里，如果爱音乐又爱足球的朋友，就说一边看球还可以听我们的转播。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的话，我觉得音乐和体育就这么如此美妙的融合在一起。 小兵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具体曲目和内容。 对，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应该有这么样几个可以大家关注的亮点。首先一个呢，是今年的森林音乐会的曲目也是非常丰富多彩，很多都和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系。今年的森林音乐会的开场曲目呢，是格诗温的一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欢快热烈的古巴序曲。那么接下来会有法国作曲家弗雷的这个叫做 帕 凡舞曲。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组非常和自然相贴近的作品，那就是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叫山歌或者叫山区组曲。这是非常有自然气息的这样一套作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这个柏林森林音乐会上还将演出这个，就是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作曲家，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的加雅涅舞曲，这也是经常在各种场合去演出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就是意大利作曲家这个雷斯比基的罗马的松树。那么这些都和很多和自然的场景有关系。 好，那我们就来顺着曲目来听，先来预热一下我们的2018年6月25号凌晨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来自格诗温的古巴序曲。 其实小斌老师，我印象中格诗温的作品好像西蒙拉特经常会，而且像波吉与贝斯啊，还有古巴序曲啊，这些作品也都会经常出现在柏林除夕啊，柏林森林约会上。 对，刚才呢月和大家开了小小的玩笑，放了一个格诗温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波吉与贝斯。 对， 但是今年演出的却是 对古巴序曲。我想说的是，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前几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时候，也是有格诗温的作品，他的古巴序曲，然后还有格诗温的一些其他的艺术歌曲。 嗯， 那我觉得西蒙拉特好像很钟爱这些有点当代的作品，近现代的这些作品。 对，应该我觉得今年说起今年的这个柏林森林音乐会呢，有这么几个看点。刚才说到的曲目和大自然相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看点，那就是今年也是西蒙拉特作为柏林爱乐音乐总监在任内的最后一届柏林森林音乐会了。所以呢，今年的音乐会上的话呢，西蒙拉特他会我觉得会把他很擅长的，或者说他很喜爱的一些音乐呢那么在音乐会上来给大家来分享。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说， 会不会因为他当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分身乏术，伦敦、德国这两边跑，所以会不会他就找了一些旧的曲目来翻旧一下，然后炒冷饭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觉得他来演奏这些，我个人感觉啊，西蒙拉特来演奏这些他很熟悉的乐曲，经常在柏林上演的这些音乐，他也是在向，是不是向世人在表明一个他的想法，就是他即便是从柏林爱乐的总监离开了，但是他还很留恋和怀念这个地方，还希望大家经常能够想起他，记着他在柏林的这些音乐的岁月。 哦，是这样，我以为是他无心恋战了。来听这首古巴序曲。带来美好的回忆，在音乐的 进行当中，我和小斌老师还来聊，说哪年我记得转播过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是有这首曲子呢？刚才查了一下，是2008年12月31号。 对，那次的除夕音乐会，有很多就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除了这个格诗温的古巴人序曲之外呢，还有夸斯托夫，一个低男中音歌唱家，他是一个一个是个子很矮的侏儒男高音，我记得是男中音吧。是夸斯托夫，也是当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那个，就是也是用他这种，这种非常具有魅力的声音，征服了现场所有的听众。 而且我记得那年好像在柏林除夕音乐会转播的时候开始产生了竞争，当时夸斯托夫还担任主持，介绍部分的音乐会。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吧？ 对。啊，也是一种尝试吧。 对，然后后来就有了什么德累斯顿与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之争了。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这个柏林，爱乐的这个除夕音乐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出。 那咱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柏林森林音乐会，也是大家一直期待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乐曲吧，今年将在森林音乐会上演出的，就是弗雷的帕凡舞曲。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微信啊来说说我们今天听到这些内容。我看到有朋友说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那不是了，因为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柏林森林音乐会，所以我们这一周的电影音乐时间暂停一次。现在听到的也是本届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的曲目之一，弗雷的帕凡舞曲。 Thank you. 才呢小斌老师也介绍了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然后一些曲目的特点，我觉得曲目是很多样化啊。 对对对， 像柏林的空气这是肯定的，还有 刚才我们 法国作曲家的 对, 对 对 法国作曲家美国作曲家的， 对，刚才我们还特别说到了今年的森林音乐会呢，我觉得这几年森林音乐会都有这一个特点，就是都强调而且特别注意把一些就是和大自然有很多关联的音乐放到森林音乐会来演奏、嗯、我还记得去年是瓦格纳之夜， 对， 他特别选择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很多和这个森林和自然有关联的一些场景音乐，比如森林的絮语啊， 还有包括什么众神登上瓦尔哈拉，倒是天空的 对对对 彩虹，一阵雷出现，正好也在下雨。 对对对，我觉得去年这个直播确实很紧张，因为之前一直在下雨。 嗯， 去年我和古月去直播的，就是碰见那个雨非常的猛烈，所以说大家非常担心那天演出晚上会不会有问题。但是还好，非常的幸运的是，演出当天晚上虽然有点小雨，但是没有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而且还有很多场景和音乐非常贴切。 嗯，而且我也能理解，像柏林爱乐他们制定这个曲目的特点。因为是柏林森林音乐会，是一个让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或者希望大家喜欢上古典音乐的朋友开始爱上古典，所以曲目的安排考虑到通俗和起承转合。 对， 像一开始格式温非常热闹的古巴序曲，然后转而突然像刚才这首温柔如水的 帕凡舞曲啊， 哎， 那接下来啊、嗯、我们要听到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的，就是法国作曲家叫做康特鲁布的奥弗涅山歌，叫做、嗯、你可以给大家 奥弗涅山区哈，这个组曲。一开始呢我呢总是觉得大家可能听的不多，大家可能想组曲可能是不是管弦乐作品更多，但其实呢 是歌曲、 哎、 它是根据这个奥弗涅山区，它是一个法国南部的山区， 嗯、 自然风景非常秀丽， 嗯、 那么民风淳朴，而且民谣在那儿非常的发达，所以的话呢、嗯、这个康特鲁布根据这些民间的素材整理了一组歌曲，就相当于我们的，我觉得有点像广西的那种山歌似的、 哦、 啊，把它编辑成册，成了这个奥弗涅山区歌曲的歌曲集。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将在今年的森林音乐会上唱响的这个一首歌曲，叫贝列罗、而且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今年森林音乐会上即将出现的演唱这首歌曲的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山歌吧。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6月29号在顺义开幕。今年除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美酒美食娱乐狂欢活动，还将举办对口帮扶特色展，为顺义区对口帮扶的7个协作地提供平台，集中展示当地特色文艺风采和1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民族工艺品等。近日，乾隆挚爱的宋画《汉宫秋图》在北京保利2018年春拍中国书画夜场以1.08亿元落锤，加上佣金，成交价达到1.242亿元，创造了今年春拍古代书画拍卖最高价纪录。记者了解到，保利春拍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从宋到近现代的中国书画夜场、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共计斩获近11.66亿元，首日总成交额达到12.25亿元。匡时2018年春拍在京落锤，25个专场共斩获了近15亿元，其中崔如琢的《春雨潇潇》手卷1.035亿元成交，而徐悲鸿《三骏图》则以4715万元成交，远超拍卖前的估价。此外呢，齐白石、吴昌硕各12件精品成交率高达87.5%，实现总成交额7579.7万元，而齐白石则有4件作品超过1000万成交。古代书画夜场共诞生了7件千万级拍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乐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和陈小斌先生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台即将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 对，下面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今年本台现场直播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时间。这个现场直播的时间是2018年6月25号的凌晨2点，时间大约是2个小时，重播是当天下午的1点。 嗯， 那么今年森林音乐会的话呢，主要曲目有这样几部分内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部分，格诗温的古巴序曲；第二部分是第二首乐曲是弗雷的这个 帕凡舞曲。 对。 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奥菲涅山区的歌曲系列组曲。 耳边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叫《贝列罗》。嗯，其实呢，今年的音乐会上将有这个歌曲集当中的有7首是8首歌曲会在音乐会上来演唱。那么从耳边这首音乐的风格，大家可以听出来它非常的舒缓悠扬，而且非常的具有自然的气息，而且由女生去演唱，具有一种非常甜美的乡村的这种自然的风格。那今年担任女中音歌唱的是捷克的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叫做赫泽娜。 刚才也介绍了哈，在柏林森林音乐会这些曲目当中呢，我们其他曲目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了解。而对于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位作曲家康特卢布的他的这一套作品《奥弗涅山区组曲》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当这首歌曲一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旋律那么熟悉， 对，是那么熟悉，可能大家可能一时说不出名字。 对对，我们把他的这个作曲家的情况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嗯，生于法国南部的奥弗涅山区的康特卢布，他少年的时候在银行工作，后来到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班蒂学习作曲。我觉得这可以找到他这个旋律的一个出处，那就是班蒂。其实大家知道这一位法国作曲家，他的作品不多，但是他有一首作品非常出名，叫做《法国山歌交响曲》，就是这种非常自然、非常这种淳朴的民谣风格的交响作品。所以说我也想这个恐怕丹蒂对这个康特鲁布的创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来说说这首作品吧，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首作品？那在法国中南部的奥弗涅山区，山清水秀，景色非常美，起伏的山岗上绿草如茵，还有千百年来呢也是一直当地人放牧的天堂。这些草地上呢还出产闻名法国的叫做奥弗涅奶酪。大家一听呢是不是有很多的想象？而在这个美丽的土地上更诞生了优美动听的奥弗涅山区的民歌。而这些音乐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像康特卢布跟随丹蒂学习，而丹蒂当年也创作过一套法国的民歌的一些作品，所以我觉得康特卢布也是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收集了当地的民歌还有曲调，创作了这么样一套奥弗涅山区的组曲。 对，这些歌曲呢非常朴素优美，经过作曲家的这个润色之后更加动人，所以非常期待在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上能够听到非常优美的奥弗涅山区的歌声。 小斌老师，我印象中这几年的无论是柏林除夕、柏林森林，好像在声乐的选择上还是挺特别，有着不同之处。 是，而且基本都是选用的女中音歌唱家来唱，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是因为西蒙拉特的妻子也是一位歌唱家，所以我觉得在一般的像管弦乐的选择上，曲目上可能基于他也那么多年在柏林爱乐担任了总监，再加上柏林爱乐有自己的体制，所以要想出新的话可能就是在声乐这一部分。 对对对对，好，那么这是今年森林音乐会的另外一个大的看点。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欢快热烈的音乐，这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组管弦乐曲，来自这个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的加雅涅组曲。 行。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有名的《马刀舞曲》，选自江野腻、哈恰图良的作品，也是出现在本届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曲目单上。 那么耳边现在音乐又来到了一段非常舒缓的抒情的叫做加雅涅的柔版。刚才古月还特别说到了，就是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曲目，它的起承转合是非常考究的，就是快慢，然后强弱都有一种很好的配搭。 对，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加雅涅作品，那我记得也曾经出现过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曲目上。所以刚才咱俩不是就讨论了吗？我说这个柏林森林音乐会其实在就是乐曲的选择上，我觉得还是有点炒冷饭的感觉，但是在声乐作品上很有新鲜的感觉。 对对对，像去年的话呢，刚才古月回忆起去年的转播，还说到说刚才听到的这个奥夫涅三人奇遇的歌曲，他的这个演唱的风格旋律都有些似曾相识。其实去年的话是有没有演唱理查施特劳斯的就是一首歌曲， 对， 他也有一些这样的就是在那种环境听的也有那种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一种感觉。 那时柏林楚心音乐会在就是在今年新年的时候听到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当时呢也是曲目选择了四五首，我记得很好听，很悦耳。那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现场转播的哈，可以聊聊往年我们转播柏林森林音乐会的一些小趣事。去年的时候也是下大雨，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个区域开始去转播之前，还他们的下水道还堵了，还发水了。 对对对，去年的雨下得很厉害，我们在就在图片当中也给大家发来了一些非常夸张的那种视频。确实去年直到演出开始前还在下雨，所以我们当时非常担心会不会影响。所以的话呢，看来老天还是比较照顾我们。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因为下雨就是中断演出，就是没有能够按时转播的一种经历，但是去年的转播到最后还是非常顺利的。 哎，我们来听这首作品《加雅涅》当中的选曲。天音乐会其实每年我们都是担心的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哈。 对，所有人都担心，这个演奏员担心，演出组织者担心，那个我们转播主持转播的这个现场直播也是非常的担心，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真是太让人这个揪心了。 我印象中每次去柏林，别人问我，哎，你去柏林，或者有真的是有朋友说想去看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朋友，我说那你一定要多穿，最好穿雨衣。那我记得我在去年很有先见之明的是带着雨鞋去转播的，还真是穿上了。 去年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是。 近些年也是有很多次的就是都是碰上下雨。 2011年那年也是咱们俩转播，当时是里卡多夏伊嘛，他指挥柏林爱乐来森林音乐会，那场就是因为下雨，雨很大，所以就暂停了音乐会，推迟了一个月才进行。 对对对，那么之后的2012年的尼尔森斯那场也是雨下的挺大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次到最后有很多很多观众都被雨浇的受不了了。 因为那次好像是取消了一个部分的曲目哈，还有中场休息。那我记得在我们去年转播的时候，就是瓦格纳之夜的时候，也还是说如果雨下得很大的话，我们会取消一些曲目。但是后来还好，就是音乐会正常进行，而且大家在雨中也是听得非常的享受。 对对对，那今年柏林的天气呢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雨，所以的话应该说演出是没有太大问题。我们期待和大家共同分享今年很精彩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 哎， 接下来呢就进行到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柏林森林乐会的今年的这个曲目的尾声的部分了。那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 罗马的松树呢要说也是曾经在我印象也在森林音乐会演出过。 对，我记得你们转过那天，那次不是我转，但是我印象深刻，我说哎曲目也很不错嘛。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罗马松树当中的第三段就是有夜莺的鸣叫，他也会在森林剧场就是会让森林剧场这个大自然当中的鸟儿是随着音乐当中的鸟鸣来歌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意思的一种场景。那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期待着有这样的精彩的场面出现。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想回答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这是谁？怪呆虫说了，说刚才的我们听到的这个奥夫涅山区那首作品，觉得不应该叫山歌了吧？音乐很好听。那当然了，改编成了管弦乐队了，那作曲家们作品，那当然是用艺术歌曲的演唱方式， 对， 也是这种美声的演唱方式，但是它依然还是山歌呀。 对，它的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奥夫涅山歌曲集，叫山歌集。 还有朋友说哈，说交响乐版本的帕凡舞曲好像与其他版本差别不大。那弗雷当时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管弦乐的版本，交响乐也就是管弦乐。对，我觉得在朋友可能在想的上有一些误区。嗯，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 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自然气息的一部管弦乐曲，在柏林森林奏响，值得我们期待。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转播时间。 我们的转播时间是2018年的6月25号的凌晨2点钟。那我们在可能在看世界杯球赛之余，就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今年最精彩的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了。 重播时间呢同样是6月25号的是下午1点到3点，为大家重播我们的现场转播。好，非常感谢陈耀斌先生来做客，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森林音乐会转播。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再会。 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